混沌ノイズ。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，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。我是蔡依林。 短裙不行不行 是爱我的证明。Oh yeah， 少占占有欲，别自己骗自己。我要用冷暴力冷冻你。OK， 你说这是合理的话。 Just for show, yeah. She said.

周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，DJ 麦麦麦同学 ，DJ 麦麦麦同学。 这像是梦寐脸上化妆的仙，那像是力量为爱下山陨碎，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，但穿过千年爱情不再流行生死相恋，那是什么？什么是爱？接近你后就点，喜欢你后就追，你了以后就飞，但既然我为你狂我为你变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家春水壮胆，少数壮胆，谁闻秋蝉，四季都来，冷秋千香醇似悠哉，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在心后爱，梦寐力量换回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这叫我白了头结了幸福的去爱。在每片落花似雪，纷纷念念谁人念，在六边风吹悬念，生生死死谁人念，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愿，忽然听上我眷恋，日日年年不快不愿有谁，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，让晨曦永远被人看见，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，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。反应不是接近你后就点，喜欢你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就让人军用传声为你重演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扎水望断像花酥壮惨，谁闻就转谁知东来，冷秋前小春思又在，剪不断思念与你还乱，千年等待在心后爱，梦寐力量换回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爱了就添了心的爱。在每片落花似雪，纷纷绵绵谁人念，在六片风吹悬念，生生死死谁人愿，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愿，不敢听上我眷恋，日日 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，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，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，上网大眼睛酸，科技发达好有效率，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，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，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，花十九个小时看了所有观众老了，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等着聪明的人，不知道几年就是见到把握，是空气前到三里口气当鞋子让向你学习，这么梦幻没有给你浪漫，四个人的流传我觉得存在，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方便，但是我还是没办法的一种爱，我不要跟你们赛跑，因为我觉得生命是个礼物，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木清醒，好想掉进那故事里，不做慢点气氛生命流

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。